欢迎到我叉叉呢两个杰德。 我系木日。 今日2024年9月23日星期一，终于开始我哋本周最乸大嘅花生， 即系地上最强伐木部终于出手啦。 呢度系我叉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宅话题。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林天乐终于出手啦。 嗱，今次系真嘅。我哋上次讲专题的时候系有用一模一样嘅说话，不过系 fit 够大家，但系今次唔系真嘅。 见了啦，咁任天堂咧就上个礼拜出咗通告话。Go Pocket Pair 即是 Power 的公司咯 ，Power 啦，咁咧任天堂宣布话要告依间公司出嘅游戏，即系世界 Power 就告侵害特啊，重点啊，复数嘅专利侵害，唔系版权侵害，系专利侵害吓，依个要强调重点嚟噶。 咁啊，好啦，咁啊，但系我哋时间要歪翻前少少，我哋上个礼拜嘅新闻，唔系我咁神机妙算要将佢放埋喺呢度，而系我上个礼拜又漏咗唔小心。咁但系咁啱咁，既然系咁，就攞咗嚟呢边啦。都有可能有少少关系嘅。咁我哋之前其中一个新闻又已经有报告啦，波哥猫嗰边告大陆嘅山寨嘅游戏系真系好山寨嘅，照得咁滞，名都叫口蓋妖怪乜乜七七嘅，即系讲睇呢一望你就高度嘅相似嘅，已经唔系话抄唔抄啊，系净系将嗰啲素材怼埋落去都有嘅。咁但系问题就系对象就系中国嘅游戏，咁啊告咗几间嘅，喺今个月中，即系上两个礼拜就终于有结果啦。任天堂是胜诉的，即我们那时候新闻都提过了，虽然呢一看道理是12万%是在老任道，问题就是个主战场在中国。 中国最麻烦的东 西。那大家都听过了，这个新八轮告赢 New Balance 啊，这个 Let's Show Meal 告赢这个无印良品，这些东西啊在中国是时候发生的嘛，所以大家不是很敢讲讲死到底是不是一定老任会赢到的。因为以前呢就有胜有负啊，各有胜负啦，咁啊，但系今次就真系赢咗啦，咁系一件好事嚟噶啦，咁啊， 赔咗5亿系人民币 啊，咁件事本身咧就其实呢边就落幕噶啦，问题就系两件事系咪可以夹埋一齐睇咧？因为佢七月就判咗刑，九月公布咗，应该系咁判完啦，系咪因为佢赢咗呢个官司，所以有底气了，觉得佢应该呢个都赢得嘢咧？有咁嘅可能，但係都有可能纯粹就係嗰边完咗啦，嗰边忙完了。因为其实任天堂法务部唔係好大呀，唔似某啲老鼠王国咁样呢，个法务部係好撚大㗎嘛。 有人比较过，即係有啲律师嗰啲律师比较过，其实任天堂法务部喺人手方面呢，即係虽然话有比较过喺日本各大企业里面呢，任天堂嗰个法务部呢排第七，即係大过佢嗰伊能中咁更大，佢叫做咩侏罗纪巨龙级嘅大公司咧就冇得比嘅，但系佢法务部系出咗就咩无步不落，佢冇信心唔出手， 即系可能系佢哋忙完告一段落，咁佢哋咪去开始可以做新嘅嘢咯，即系做完呢单咪做下一单咯。嗱，有咁嘅机会噶，不过总之就系呢个礼拜就走去告 Pocket Pair， 即是 Power 一间公司啦。好啦，咁佢告咧反应就同当初出嗰阵时一样，非常之两极。咁有两种完全唔同嘅观点，咁啊先讲对面嘅反应啦。咁就出个公告就话你几样嘢啦，佢第一我哋仲未收到律师信，我唔知係真定假，亦都真係有机会嘅。 真至少就係其实而家呢係冇人知道究竟任天堂告佢乜嘢专利嘅。 正常係唔会讲㗎嘛，即係就算真係去到法庭啊，如果个法庭唔系公开审讯，你都未必见到噶。因为任何一方都可以向法庭申请，因为呢嚿嘢涉及我哋商业机密，要求内容不公开。毕竟呢嚿系一个民事诉讼嚟嘅。咁但系老任嘅公告咧，佢话系同专利相关，就唔系大家一般认为嘅，系因为佢太似 Pokemon 嘅嘢。两样嘢啦，第一，之前我哋讲新闻嗰时都提过噶啦，你唔可能用。似系 Pokemon 嘅，因为系冇错，佢某啲地方有啲似，但系呢个程度嘅相似系唔可能过得入噶，唔似啱啱我哋讲中国嗰单嘢，因为佢真系成旧嘢，系咪同一个素材都系个问题，嗰张可能系二次创作嘅图，亦都可能系直接吸官网素材，你不如你知道 Pokemon 咁乱多素材，冇可能见过晒噶啦，但系 Power 唔系。佢只係话如果你话呢隻嘢係一隻新嘅 Pokemon， 我諗好多人都唔会怀疑嘅。係佢嘅次係呢个次。如果呢个次嘅话係唔可能 call 入㗎。咁佢告嘅係专利。咁专利呢就引起好多人嘅諗嘢啦。第一就係 老任其实是拿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游戏专利的。 海量专利。 但是大家绝绝绝少会听到老任拿游戏专利去告人。他既不是 Capcom 那些霸 Q 了人杀人霸死地霸 Q 了就是不给你。亦都唔系 SNK 嗰啲，就中意攞住呢啲嘢，真系告鸠人哋嘅，更加唔系嗰啲绑嗰啲版权蟑螂，即系明明唔系你嘅都真系告，唔系嘅老任向来唔玩呢咁嘅嘢，向来老任同专利相系专利相关啦，唔系侵权啦。题外话，我哋之前有对睇过，其实呢个世界每一样嘢叫任天堂法务部嘅，佢只系呢个智慧财产权与唔记得乜乜部门。虽然大部分时间都是同一回事啦，你任天堂嘅发布基本上都是做呢啲版权相关嘅嘢噶啦。老任入边咧，通常去告人哋咧，都是做侵犯版权嘅，绝大部分都是告侵犯版权，主要是类似呢啲咁嘅图画一模一样啊，又或者是老翻佢啲老翻啊嗰啲嘢去告噶嘛，用专利去告咧，即系我唔知仲有冇其他，但我印象中真系就一单啫，白猫嗰单，但系白猫嗰单几咁过分，大家应该知道噶啦。 咪就依单嘢就系你测用我啲嘢，跟住你将我啲嘢当自己嘢攞去买，我屌你啊！嗰只啫嘛。 咁啊，咁而家个问题就系、是，相信 Paul 啊系冇做过类似嘅嘢，可能做咗啊，我唔知道，可能佢最迟都系公开啊嗰阵时，但系目前睇落去唔系冇呢咁嘅嘢。咁以目前已经公开嘅资讯去推理嘅话咧，我系认为佢告专利可以分开两个睇法。一，佢真係攞佢啲專利嚟亂鳩咁用，即係白馬嗰隻，有可能嘅，只係佢而家未公開啫。亦都有可能係佢想告其他嘢，但係佢只能用專利去告佢。啱啱講個版權告唔用啊嘛，因為某啲嘢佢要阻止佢做某啲嘢，或者係要警告佢，甚至係懲罰佢。咁但係佢只能用呢樣嘢。我之前講過好多次噶啦，好多時都會出現咁嘅狀況嘅。有你做咗 A 得罪咗我，或者係。侵犯咗我嘅嘢，但系我好难用呢样去举证你，或者系呢样嘢我根本就过你唔喐，咁所以我就用另一个好容易告得入，但系其实唔系重点嘅嘢去告佢。 基本上就搞鸠你嘅啫，纯粹系。 啊，所以咧喺网上面就分裂成两派，而恰巧地两派就啱啱好就登西方唔同嘅人。先讲东方嗰边咧，就系、是、你条友仔都食得黄味多啦，而家仲唔濑紧嘢啊？仲要因为佢后尾个 CEO 就走出嚟，仲要讲诶， 佢、出咗边声明嘅。咁、咧，其实最首先我讲，唔好讲中方，住讲西方先。西方就比较简单，好简单就咩啊？ 唔系先个声明先啦，大佬。 嗱，个声明先就 我哋小公司嚟嘅啫，你咁样告我，打压独立游戏发展啦、 啊。嗱、 你听我咁样讲，你已经知道我企咩立场啦。其实调翻转讲真系， 唔系咁嘅，我讲啦，就抛开喺公司出波就话啦，我今日就我公司咧就收到专利侵害嘅诉状，咁唔同公司提告啦。喺而家依刻咧，我未收到控诉书嘅，咁我暂时都唔会更改我公司营运状况。咁我公司咧就系依个东京为据点一间小型嘅独立开发商。咁我目标制作游戏诸如此类 K 卡嘢。咁咧今次咧仲会影响我哋开发游戏，同埋会非常之可惜。咁咧会亦都打击我哋呢啲独立游戏开发商嘅自由创作啊发展咁样嘢。咁咧就最后真麻烦，又有个搞到大家好麻烦，好唔好意思咁样。跟住。睇完啲嘢之后，阿神主就话：咁以后我都系改名做同人开发商算数啦。我唔系独立开发商嚟噶。 四一字此喻为误。 系啦，又即系成班友咧就话：你只 game 买2000多万只，全球搵咗咁捻大嚿钱，而家仲同 Sony Apex 合作开新公司做新 IP， 你同我讲你系独立小公司，我屌你啊！大家而家反应就系、是：你都叫独立小公司？ 睇你点睇啦。 喂， 出 game 的时候系啊嘛。 唔系。咁我相信 Square Enix 系独立公司嚟嘅，都系 indie game 嚟嘅 ，Capcom 都系 indie game 嚟嘅，屌你啊！ 即系调翻转讲，你唔可以因为佢后边红咗做大咗，就去话你当年，因为你当年做嘅嘢已经系定咗落嚟，唔会改变噶嘛。你后边大红大紫系后面大红大紫嘅事嚟噶啦嘛。但系佢而家仲用小公司去自称咧，系的确好有问题嘅。即系我觉得成个公告最大嘅问题就系讲得太多废话。有啲嘢系根本就唔应该讲，你而家就话我哋知道呢件事啦，但系信未到，因为律师信系要双挂号噶嘛，可能慢少少，大家消息网络瞬间传发到去，但系信系要寄过嚟噶嘛，即系律师信系物理上要寄过嚟嘅嘢嚟噶嘛， 所以暂时我哋冇有任何表示，咁暂时都冇有改变，咁算够数咯，你写乜嘢？ 佢要讲嘅其实应该就系未收到信，所以我哋根本未知到底佢要告我哋乜嘢。咁我哋都唔会自己去谂噶嘛，大佬， 即系我信都未收到，我点知你告我乜嘢啫？呢个系事实嚟嘅，呢个亦都系当刻系事实嚟嘅。咁后边嗰啲咩咩发展啊嗰类嘢，即系有啲情绪勒索嘅部分啦。 咪俾日本人屌咯，就系嚟到叫 indie game 唔系系嘛？仲有就系你七月嗰时候先同 Sony Epic 合作开个做间真公司去做新 IP 嘅。依单嘢等佢火都嚟埋咯，好啦，咁咧日本呢方面咧就炒啊炒，即系叫做咩闹到趴街。美国嗰面而欧美嗰面就话好啊，小公司同任天堂整仆街嚟噶，任天堂打小公司创意啊，诸如此类 kick 卡，总之就咩过咗嘅希望power 系抌人任天堂。 不过呢度入边咧，可能有一个大家容易忽略咗嘅脉络，点解西方世界会踩一个咁嘅立场咧？咁有机会系因为。佢哋好容易将类似但唔一样嘅嘢类比落去，其实我哋啱啱都提过老鼠王国，因为佢哋嘅世界入边有个咁有间咁嘅公司，中意用版权专利去哈哈爸爸迪士尼喺版权上面嘅猪般作恶，唔开支票，但系真系罄竹难书，当然唔会喺呢度讲啦，而且仲要唔知佢一间添。呢一档例子就系 LEGO， 虽然而家好似已经过咗专利啦。我哋细个好记得噶 ，LEGO 系佢嘅法务部系最捻中意四围去揾，你件嘢抄袭咗我 LEGO 嘅创意，定系或者专利新 thing like that 嘅嘢赔钱，经常有啲咁嘅嘢 ，LEGO 都系，即系类呢类咁嘅嘅啊，鬼佬细嘅公司系好中意玩啲咁嘅嘢噶嘛，对佢嚟讲系一种财政收入嚟嘅，咁系唔系有啲人会将佢自动地拍咗入去，因为可能佢哋唔系好熟路人噶嘛，可能会将呢类型嘅公司所做嘅。种种恶行自动拍咗落去，觉得就系一个邪恶大帝国去搞一间小公司，仲要系讲紧一间新兴嘅新公司，即系你见人哋打得起就打压佢，可能好自动咁代入咗个中间嘅角色入边，中与间啊，唔系 B 村嘅中间，即系可能会有咁嘅成分嘅，就系、是、一日落去，一睇就知系奸鸠啦。咁但系呢个世界唔系咁单纯噶嘛，尤其是即系我就算我哋系东方玩开 game 嘅，可能对老任嘅做法会比较熟少少，但系都唔一定嘅。因为我哋之前好几次讲老任告人嗰阵时候，我哋都提过好几次。我真系发现好多人系唔知嘅，即系老任嘅策略其实系非常之保守嘅，即系佢好多嘢都可以告，但系唔告而家系好选择性，所以调翻转就系佢告得咧两样，第一佢有好有把握，第二你真系好过分。 辣著难听嗰阵，你辣著咗佢。 即系最大嘅例子就系白猫个单啦，我哋之前新我哋可当年唔记得新闻专题讲噶啦，系好似都有啦，真系太过分佢先做嘅。但系调翻转，如果系因为真系太过分，我又暂时见唔到公开嘅资料，有啲咩地方系会好似以前咁样老任系。真系有啲地方太过分，因为调翻转咯，只 game 好似 Pokemon， 唔系老任会告嘅理由嚟噶。当然似到话会以为系官方出嘅，另一回事。 好，头先嗰只咁样 啊， 大陆俾告冇咁太离谱啦，咁就 大陆山寨就系啦，嗰啲就系问题，唔系话你抄咗佢，而系我哋几年前讲呢单嘢开告的时候就已经提过，系因为你似到令人以为系我老任出嘅。毕竟一般话人眼中就系呢嚿嘢抄老任，抄萨尔达好，抄咩都好啦，你系知噶嘛？你唔会睇过原神嘅画面，觉得啊呢、這个就系萨尔达，冇咁嘅蠢人噶嘛？不会吧？不会吧？应该冇呢咁嘅蠢人啩？ 唔会， 即系用翻啲字语讲，冇呢咁嘅蠢人噶嘛？问题就系、是、如果你系刺到嗰啲山寨 Pokemon 嘅话咧，老老实实，如果你加个正版授权落去咧，我就会可能会讲佢惨遭正版授权噶咯，真嘅。真系刺到你会以为系老任出嘅，系去到咁嘅地步，咁就另一回事了。咁呢个就系、是我哋成日讲老任嘅界线嘅底线，就系、是、你抄还抄，你唔可以搞到我嘅形象。即系等于同人嗰阵时候，我哋都提过噶啦，你出 L 同人字唔紧要，但系你唔可以出到影响我哋啲僆仔观众。老任嘅作品入边咧，如果系以成年人为对象嘅 R 十八，佢系唔太理你嘅，但系涉及一啲比较影响形象嘅 R 十八咧，佢就会出手噶啦，都仲系可能会比较红先会出手，亦都系佢条底线嚟。你自己点样玩，你玩爆佢。 其实 Pokemon 其实 Pokemon 嘅同人我睇唔少嘅，即系 R 十八嘅，但系总之系咩？你唔好话 Master 嗰啲定系 Master 啦， 真系瘦嗰啲啦。 瘦 喂，唔系啊，我嗰件唔少瘦嗰啲噶。 瘦我都见过，偶尔见到就好，即系咁。 都系我从一啲好古老格言就咩，圣碑可以偏门，唔可以邪门啊嘛。咁受咁受向嘅，从来都系偏门嚟嘅 ，OK 嘅，我可以接受嘅、嗯，我包容嘅。 但有啲特别邪门嘅路人系出过手嘅，的确。 但系太过邪门 就系讲紧你影响咗我作成套作品嘅形象，一样嘅情况嘅。咁、嗯、但系呢度入边咧，我最好勉强揾到，因为又系因为件事出现之后，就大家再挖翻嗰啲嘢啦，就系、是。个社长有讲过，可以抄嘅，我哋都会用抄嘅。即系但系先讲啊，即系其实佢句嘢冇咁直白嘅。你而家见到嘅中文嘅翻译，其实有少少超译咗佢句嘢噶。因为佢嘅意思就系可以致敬，可以模仿现在有嘅嘢，我哋会尽量利用；冇现在有嘅嘢，我哋先会考虑去用创新嘅渠道。即系比较扯开少少咯。一个文科路同理科路嘅问题，文科生解决问题咧就系、是。见到个问题就尝试去解决佢，但系理科生想解决问题嘅思路就系、是、第一样会首先尝试问下呢、这个问题有冇人解决过？唔好以为好高大上，其实非常之简单。Google， 我将我问题掟落 Google 度，有冇人问过呢个问题？有冇人出现过一样嘅状况？如果有嘅，我循住佢解决问题嘅方法，咪搞得掂咯。我同人整电脑啊，嗰啲嘢都系咁样做嘅啫嘛。如果我撞咗啲我唔识嘅状况，我咪将个状况掟落去，或者系如果有编码嗰啲错误码，我咪掟落去睇下 Google 上面有冇人解决问题。其实佢讲嗰句嘢系咁嘅意思。有啲人就超越咗，我哋可以能抄就抄啊，抄唔到我哋先创新。有少少超越咗佢句嘢。咁然后仲有另一个，佢就话呢啲嘢系喺呢个老人度学翻嚟啊！佢当年佢搞啲讲座定啲学堂啊，什么啲嘢嗰阵时嗰度学翻嚟啊！我相信其实无论系老人定系个 CEO 讲嘅，其实都系指紧呢种优先揾下有冇人踩过坑呢样嘢，其实系好合理嘅做法嚟嘅。即系你所有做编程嘅人都系咁样做噶啦。你要实现一个用途，首先你会谂。就是上网或者上 GitHub 之类的东西去找到底有没有人做过类似的东西，有人做过，我甚至直接有个 API 接下来的，当然是直接拿来啦。为什么要自己拿几十个钟头就突破曲出来做人家已经做过的东西，重新发明轮子这件事是很难蠢的事来的，先生。但是有人就会将它曲解成为了能抄就抄。那如果这件事真的这样去理解的话，那有机会就可以讲得通，就是说喂，大佬，我冇教过你出 game 要用抄噶，我只系话你听要善用前人智慧，因为我哋都讲过好多次，老任开发嘅理念之一，黄正军俾嗰句成熟技术嘅水平发展，或者叫有啲人会译做枯萎技术咯，咪就系调翻转用另一个我讲啊，就系就系攞人哋已经搞掂咗嘅嘢咯，点解要自己开发？点解要我哋开发个最新端嘅 hardware 出嚟啫？点解我唔攞人哋已经成熟咗嘅技术出嚟，然后谂个好嘅应用方法咧？其实呢句嘢同啱啱我讲两样嘢系一脉相承嘅，所以呢个先可能系老任嘅原意。咁如果因为真系因为已经公开嘅资料而谂到点解老任可能会真系告鸠佢，点解个个都射就系唔射你咧？可能系呢扎发言去惹祸嘅，就系、是、喂大佬我冇讲，你冇屈鸠我、啊。即系因为而家变成就系、是，如果系咁样，就变成塞咗嘢落去把口度啊！我冇话叫人抄嘅，都唔系话欢迎你哋走去抄我啲作品喎，只不过话系应用现有嘅技术嘅嘢啫，就可能系咁样，即系一样嘅情况啊，同啱啱讲嘅就系一样，你唔可以影响到我本家，你出你嘅嘢，你玩你嘅唔紧要，你抄少少嘅我都冇所谓嘅，但系你话到系我鼓励你抄咧，咁我就要喐你咯。即系如果以现有嘅公开资讯啊，我唯一合理谂到嘅可能性就系呢样啦。 同埋另一个问题就系、是、七月 Sony 同 Epic 咧见到 Power 成功啊嘛，就走去溜佢溜去搞嘢啊嘛，出 IP 啊嘛。即系 Sony 其实一直都想咩？其实咧，全世界所有嘅创意产业都羡慕两样嘢，一就系、是、我新闻讲嘅嗰啲咩营运游戏，即系每个月总之每个月做嘢，跟住有钱收嗰种 服务型游戏 系啦。所以咪有个扑街 control 出咗咯。另一种就系咩啊？出个好似 Pokemon 咁嘅全球性 IP， 摆喺总之就咩？你投你抌出嚟，只要只 game 唔系好垃圾嘅，就有大把钱收。 之前都讲噶啦，你印个比卡超出嚟，你只要印个比卡超落去，马桶咧卖得出。 系啦，总之就大家希望有 IP 咁，难得地 Power 全球二千几万亿狂售。喂 ，Sony 咁谂就哇发达啦！如果我买咗佢，我咪可以出嚟同任天堂打对台咯。 咁就好啦，咁就买咗间公司，咁就谂出 game 啦。咁任天堂就话：我屌你啊！你抄我啲嘢算，你用我嘅技术都算，你同 Sony 走埋即系同我打对台抢饭食，你作死你啊！你当我流噶啦、 嗯！ 你抄我啲嘢之后，有句你喂，即系用最老土嘅中，即系用在香港人最中嗰句咯，面斥不雅。有啲嘢唔好人哋屌紧出声，你先醒目啦！你只系你抄人啲嘢，我俾你抄，但你要记住你系抄嘅。有个你玩翻版，唔好咁样样，周家唱啊嘛，从来都系咁样噶啦。 呢种讲法我又听咗好多啊，但系我觉得有啲唔系好对路。点解呢？因为呢种嘅讲法有啲隐含嘅意义就系、是、你自己搞唔紧要，但系你做到我其中一个主要劲敌，其实调翻转就会又系变咗做西方鬼佬世界谂嗰种，其实系要打压对手 Sony。 喂，不嬲都系噶啦，傻嘅。 问题就系、是、老任从来系冇针对过 Sony 啊。他当年有针对过 Sega， 不过是因为 Sega 挑机线的。我印象中是 Sega 挑机线的。当年他们八年恩怨没八年的。 嗱这样又不同的。嗱你 Sony 要自己搞新品牌新 IP 之后现在 Anstro Boy, 这样你只 game 成功了任天堂没问题的。但是抄袭我的东西来打我这样就大问题了。这个东西喂黐紧线的。喂你只 game 摆明专来抄我的。作话抄我嘅，成只 game 你系谂，虽然你玩过都知道只 game 成个合成兽嚟嘅，即系佢几廿啲烂应该大杂炒乜嘢抄啲，再抄啲又话抄啲，但系你只 game 会咁多人讨论，咁多人攞图嚟比较，就是、因为你系暗抄紧，即系差唔多叫明抄就噶啦。抄 Pokemon， 咁你抄到咁明显 ，OK 算啦，任天堂就唔系、哎、算啦，你系费心事话我打小公司啦，你赚到钱算啦，跟住哇，你想搞大佢啊，出 IP 啊，出用品啊？喂，咁就唔应该，咁就另一个讲法噶喎。屌你到时候整下你 Powell 又出水波，又同入麦当劳合作。喂，我嗱作为一个唔冇睇 Pokemon 人讲，我系坚唔识分 Powell 同埋 Pokemon 系分别喺边度噶。除咗皮卡丘之外，你话俾知呢只 Powell 呢只系Pokemon， 我坚唔识分。喂，咁好大镬噶咯。 嗱，我对呢种观点呢、這个思路系好正常，非常之合理嘅。But 有个问题就系、是、咧。如果呢家公司唔系老任而系其他公司咧，我觉得非常之合理，正常人都会反佢台嘅呢啲咁嘅嘢，即系正常其他公司企喺老任嘅位置都反佢台都好正常嘅事。但系以我认知嘅任天堂啊，应该唔会咁样做。所以点解我认为唔系呢个原因，唔系因为佢同 Sony 合作，应该唔系原因，就系因为嗰家系老任嚟。老任其实呢方面系大方好多啊。最少佢喺法务部方面系唔会出呢啲咁嘅手，因为调翻转讲就系难睇。一旦你出手，用法务部去出手搞你嘅竞争对手，无论到你站唔站喺你度，你首先自己就难睇了。而且老任向来宽大为，即系可唔可以叫宽大为埋？好似讲到清正大老爷咁。 唔系，多事咩？多事不如少事啊！佢系 总之佢就向来就唔系好想处处逼人嘅。呢个老任系真系老任先系咁嘅，甚或者系其实。日本日系嘅厂商都有咁嘅倾向嘅。 日本公司系咁嘅， 最少就系、是、哪怕啱啱我同你话同 Sony 合作，所以搞鸠佢呢个嘢，喺其他地方系合理的话咧，都好咯。喺老任上面咧就唔多合理，有啲怪异，可能有啲我哋唔知嘅内幕部分，所以令到佢真系可能系 Sony 加呢间嘢嘅合作，或者系佢哋呢个合作案有啲咩好过分嘅嘢，我哋唔知嘅，有咁嘅机会，但系以现在已经公布咗出嚟，大家都知嘅嘢嚟讲咧，唔太可能，唔系老任做嘅嘢，所以我先要挖空心思去谂呢个啱啱讲嗰个问题啊嘛。咁系咪咧？就其实可能甚至我哋啱啱讲嘅两个大理由都唔系真正原因嚟嘅。毕竟当年白猫都过一段时间，我哋先知道最终系咩事噶嘛。可能真系要对簿到上到公堂啦，先会知道到底咩回事嘅。咁因为佢冇公开到佢到底系边个专利嘅，即系话系专利问题同埋复数专利问题。咁啲人就开始抄啦。咁都叫做抄到两三个嗰啲好似。是适用的，即是老任揸住手的游戏专利，同时 Powerwork 疑似抄了他的。咁其中一个呢就是掟精灵球。 呢、这个最常见。 虽然好似好合理，但我第一个反应就是 ,Well, 呢个专利呢就好微妙的。其实到底是揸在哪个手上我有啲疑问的。因为呢次提告的呢是任天堂同 Pokemon 公司。 大家知道有间公司叫 Pokemon 公司啦，任天堂占咗其中嘅三分之一，仲有剩翻嘅系差破咗六份咁。我哋之前讲咗好多次啦。咁点解要同埋佢一齐去告咧？即是话佢控告嘅专利唔系任天堂持有嘅，系 Pokemon 公司持有嘅。Pokemon 公司持有嘅专利，到底呢嚿嘢系咪系佢揸？我唔系非常肯定啊。因为呢嚿嘢嘅专利其实系 Pokemon Go 嘅专利嚟啊嘛。Pokemon Go 大家都知道唔系 Pokemon 公司去开发噶嘛，亦都唔系任天堂开发噶嘛。咁当然可能佢中间有技术合作啊之类，所以嗰阵时由佢去提出嗰嚿嘢系话就话 Pokemon Go 系脱胎自 Instagram 啫，但系掟精灵球呢个动作唔系 Instagram 走出嚟噶嘛。咁可能嗰嚿嘢真係揸喺 Pokemon 公司度嘅。咁呢啲嘢暂时都系估估下嘅，只系根据现有状况同埋专利局嗰边嘅文件，因为申请咗嘅专利最重要嘅样嘢就系佢会公开俾全世界睇。咁你要俾大家知道你先可以俾㗎嘛。即系先可以唔侵犯佢啦，吓唔一定俾嘅。咁样。咁同之前 CY 病嘅情况有点而相似。一旦你去到用到呢啲咁嘅技术专利去告嘅话呢，就抗日持久噶啦，记唔记得当年 Samsung 同苹果嘅千日之战啊？即系 打三年都好打足。 边个告边个先？我已经唔记得咗， 唔记得边记得啫，真系唔记得咗啦。总之就系呢两单嘢就系打有咧抗日打三年，即系三即系唔系千日之战就打三年几。 啊，仲有啊，另一个就系啱啱讲 CY 同 Konami 嗰个，到而家未有新消息啊！年几前佢话要告，到而家都未有声气啊！因为如果你用版权去告咧，杂唔去告啊，得唔得啊？忽得噶啦，好快搞掂嘅。 但专利就好麻烦嘅，有排搞嘅。 系啊，专利到底因为到底系你谂出嚟，我抄咗你嘅概念，定系你又谂到，我又谂到，大家谂到啫。咁当然你落一专利咧，就唔可以下下咁样去提嘅。其实话又想话，喂，我唔系抄你呢个专利嘅，我正外有个有时可以有抗辩理由，就系我由零开始发明呢嚿嘢，成个过程。嘅文件可以攞一晒俾你睇，法庭系可以判你专利告唔入噶。又或者调翻转，呢次嘅例子就做唔到啦。Samsung 嘅例子先有啦，调翻转告你。咩啊？唔系我抄你，系你抄我。当年千日之战咁样搞啊，所以一旦入咗去专利诉讼嘅话咧，就有两排搞噶啦。咁后果咧就第一，如果佢哋真系要起誓要告起嚟嘅话咧，可能又系一个千日之战嚟嘅。呢个第一样，第二咧就系要睇佢告嘅专利系啲乜嘢，有可能最终亦都要睇任天堂同 Pokemon 公司嘅要求系啲乜嘢，因为有可能会好似白猫咁样和解，撤销你之前尝试侵犯我专利嘅嘢。其实白猫到而家嗰个专利仲用紧噶，佢只系唔可以或者唔应该啦，攞嗰个嘢申请成为佢自己嘅专利同卖俾人啫嘛。我咁八百蚊上过，佢只系要求佢停止呢样嘢啫嘛，甚至连只 game 仲可以开，咁亦都有可能，譬如我就当系掟精灵球啦，个专利系，咁我可能就话，喂，你唔可以咁样同我哋 Pokemon Go 一样咁样掟精灵球噶、哦，咁佢咪可能要点样改下啲嘢去避个专利，总之你唔可以侵犯我专利嘅，咁咪放过佢，亦都可能，如果佢呢个唔系真正目的，而系手段嚟嘅啫，咁就攞呢样去碾死佢，咁就。咁嘅话咧，就只 game 就另一回事了，就可能要成只嘢接埋噶啦。目前呢一刻，其实个资料其实真系非常之少，即系大部分都系估估下，到底点解佢要告，佢告啲乜鸠，佢要求嘅嘢，因为就算系你侵犯咗我嘅专利，我有好多嘢可以要求嘅。一我可以要求你赔钱，有部分人话哦，点解之前唔告而家告啊？因为养肥咗啊嘛，我觉得就系。大佬，你知唔知专利官司几咁痛苦啊？要告佢，由佢见到件嘢开始，到佢真系告得啊，真可以起诉呢个动作，唔好话告入法庭成啦，净系呢个动作，你中间啊，啲律师团体都要加好多班先得，先做得完噶。唔系话你啊，呢、這个一望落好似大佬乡民谂嘢同法律做嘅嘢唔系同一回事嘅。专利官司唔系咁样玩法嘅，有乱排搞，唔可能系你呢头见到嗰头就可以告嘅。 不过呢单嘢而任天堂以老任嘅作风嚟讲，我就系佢就佢要出得手，我就佢即系，但真系好有胜算嘅。咁我唔担心，佢唔会乱咁告，即系佢又唔会乱鸠咁告你嗰种啊。 佢系无往不落嘅，所以就系讲紧，先唔讲对错是非之类啦。咁对影响方面咧，就系讲紧佢到底目标只系小惩大戒， 或者是真的他某些地方到 辣興了你 是有些什么做的事 要你拎走他，定是其实你是要整死他，无论是到底什么原因，到底是屈求他的抄袭论又好，无论 是真的不爽桑你又好，无论是如何啦都好啦，总之他要整死你碾死他的话，你只要看到他球场是怎样球场、嗯、要求他做什么就已经知道了，等于之前格拉米告示话的时候他要求我们都分析过，其实他应该是要钱而已，就不是说真的要给他，但是调回转老任呢就向来通常就不是要钱的， 钱要大领白， 即是他不是靠这样的盈利的，虽然他很强的法务部，但是不是跟某些公司一样是靠法务部盈利的。 唔系，即系其实呢样嘢咧，从来就好似嗱，呢单嘢咧就其实系我新闻冇讲，呢个同冇关系嘅。一个爆料系 Twitter 啦，龙泽启咧傻就爆阿星爷，就话某知名男歌手就不伦单嘢，即系讲就暗示星爷员啦。咁搞到阿 Muse 咧就发晒烂渣告鸠佢阿星爷员同埋新媒体出嗰单嘢啦，出声明。咁单嘢咧，结果就喺我录节目之前一日，咁就说阿 Muse 话啦，龙泽启傻已经删咗篇名同埋正式道歉啦。咁阿龙泽咧都喺佢嗰个 account 上面就讲咗话，我已经删咗篇啦，我道咗歉啦，讲紧嗰番嘢系冇意思嘅，知唔知？对唔住，朱主席啊！ 我几乎肯定呢个要求就系、是、控方嘅要求嚟噶， 咁阿 Muse 要求佢嘅啫。嗱，即系好简单，入呢个就好典型日本人嘅做法啦，就系、是、总之我唔系要告，我唔系要告你扑街，你肯跪得噶啦。但系即系叫做你退一步，你肯跪认咗衰嘅话，算其他嘢冇所谓。即其实当初白猫会搞到赔三十亿日元，其实咩嘢？你唔肯跪啊嘛！如果你当初任天堂私底下警俄鸠你话喂，唔好咁过分嗰时候，你当时你肯收手嘅话，任天堂根本唔谂住缩手，无谓搞串个 party， 任即系嗰句咯，面斥不雅。人哋屌出声嘅时候就唔肯俾面你噶啦，喺人哋私底下暗示俾你，喂，俾下面咧，唔好咁过分，你唔听 OK 咯。我好啊怀疑咁咧就咩啊？今日 pair away 呢单嘢咧？任天堂私底下有出声嘅，应一定有任天堂作风。问题就系 Power 啊，黐线！我而家屌我而家背后边个啊 ？Sony 啊，死捻你哋啊！咁 OK 咯，你讲你买 Sony 大码头咯，咪同你开拖咯，嗰只咯俾我，咁我就系、是。 我睇法咧，先唔讲是非对错，我睇咧就系而家佢俾人屌咧，其实有少少自己攞嚟嘅，就系佢前边嗰阵时一招得志，就有啲语无伦次。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到啦，佢个 CEO 讲嘢咧系真系有啲意气风发。不过你都可以理解嘅， 二千几万只、啊、 做 game 仲系做到咁嘅地步、啊，真系即系嗰下有啲串嘴。你当时有咁串，咁后面就有咁折堕，就系讲紧你当时如果唔系咁串嘅话咧，而家其实可能更加多嘅人会企喺你个 wing 嘅。就系、是、如果当初佢哋系保持好谦虚话啊，你系小公司状态，长彩做到就咧，即系咁啊。至于抄袭呢啲嘢咧，我哋系有致敬佢哋嘅，咁乜乜七七，即系你放低你嘅姿态啊，即系冇咁嚣张。咁后边咧，冇话你法庭如何，老任如何先，最少大家嘅睇法会冇咁睇你扑街，因为你串啊嘛。 问题就系嚣，问题你串啊嘛，谂住叫做咩 啊？ 妥嘛，二千几，我想上。 你告我唔入啊？你出得个仗咩？ 系啊， 我跳出啊，第入啊，你打我一笨，咁梗系打你咯。 就系咯，依家其实讲嚟讲去就大家就咩？你咁串啊嘛，仲话着咩？佢俾人揼着咩啊？你扮咩细公司啫你？ 啊，呢样亦都系另外一样难睇嘅地方就系、 是。人憎啊嘛。 如果你当初是咁串，咁你而家就话霸气回复，我哋冇抄袭，欢迎提高，不服内变。诶，咁咧你又亦都系另一种，都 OK， 即系大家会冇咁样衰啊！睇你，而家望就系啲小物臭真系， 涌晒出嚟啊！ 即系小物臭嘅意思，即系嗰啲小奸角啊！ 平时咧就可以扮晒嘢，好啦，俾人一揼嗰时就话冇，我小人，我小个识就冇打我，冇， 小邪神飞踢 系咯。 嗰隻嘢就係小物臭嘅代表嚟㗎啦。平时就作威作福，系威系势，到真係有啲铁锤打落嚟嗰阵时 候，打住即系 即刻就缩，即刻就跪地球仪嗰啲咧，佢而家就好卵小物臭，最卵样衰嗰种咯。 唔系嗰阵依单嘢，其实如果唔出嗰段声明，唔系出嗰段嘢，嗰段咁嘅即系嗰段文字嘅话，大家觉得你而家唔知应该帮边个好。但系一出咗嗰段声明之后，所有日本人就系、是、哇，屌你个閪啊！即系我咧就其实就咩好都系嘅，其实系好感情用事嘅就系、是、有啲嘢你唔讲咪冇事咯，你讲咗之后仲衰。 呢、这个亦都有东西方嘅差距，因为佢毕竟系日本公司啊，无论平时言行又好，采访又好，大部分都系日文嗰边嘅。其实鬼佬世界系冇乜睇到佢相关，可能佢有赚只 game， 但系冇乜睇到佢嘅访谈啊成，唔知佢平时系咁鸠串嘅嘛。 咪就系咯， 即系咁咪唔会出现话，大佬你当初讲到系威系晒咁娇串，而家嚟同我缩， 变成冇咁嘅感觉咯。 即系整体就难睇啊嘛，即系嗰个就唉，真系 搞个东西两方就两完全唔同嘢，就唔纯粹系站边啊嗰类文化嗰啲嘢，其实有少少系资讯问题、资讯落差嚟。毕竟我哋比较熟，即系睇得多，你就知道。佢真系抵鸠死嘅屌啦星，就算高唔入，你都系抵鸠死嘅屌啦星。 即系最我总之结论就系咩咧？冇咁做人，冇咁揾钱，就系应该嗰日都系都系结论回复四个字就系面清不雅。 凡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咯。唉， 冇得人屌出声。日本人即系日本同日本人做嘢咧，真系嗰句冇得人屌出声啦，大佬又识有句做人要知顶， 读空气， 揾知顶啊，就都系嗰句揾知顶叫做。好啦，咁即系依单嘢有排，应该有排讲嘅。但系等佢起码等佢知道发生紧炒紧咩嘢先讲，而家仲未知道。 啊，到时应该会做我啲技术分析嘅，即系等于之前我哋 C Y 嗰阵时都有少少讲过啦吓。咁、到时到佢知道佢要告咩嗰阵时候，我哋会都应该会再跟进噶啦，咁样系嘛？ 好啦，咁今日到此为止啦，下一集再讲啦。好，拜拜。 拜拜。